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24面，524面，倒数第六行，从右报恩论语，从这里看起啊。今案此段，十念往生，专指诸大乘者言之。大乘如禅宗得破参，即读一切大乘经典得解悟者皆是。其人不专修净土，如智者永明之类。此论所见的更上层楼。挂壶里面说，谢以永明大师为例，稍欠文头，因永明昼夜弥陀十万声。我们就从这一段看起啊。三辈往生，最后啊，这一段经文念老住得很长啊，这篇经文呢一共有四大段。第一段呢上辈往生，第二段呢中辈，第三段下辈，末后一段呢就是诸大乘者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不是修净土宗的啊，是这一类人。这个意思非常的深广，显示出阿弥陀佛戒引一切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啊，在那位上圆满成就。他心量很大，没有门户之见啊，只要是大乘人都欢迎啊。所以报恩论里面举永明大师为例，确实不太妥当。还有永明大师每一天念佛十万声啊，说明他是真的专修净土啊，他不是修其他法门啊。报恩论啊，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，紧按此段，这一段就是三辈往生最后的这一段。这一段讲十念往生，专指诸大乘者言之啊，是说有大乘心行的人啊，我们这样解释比较妥当啊。大乘，大小乘怎么分呢？啊，最简单的一个分法，大乘心量大，包容广；小乘人心量小，心胸比较狭窄。啊，大乘绝对没有门户之见啊，能包容。佛经上常说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啊，这就是标准的大乘人 啊，无论修什么法门，乃至于不同的宗教，真正能够有这么样的心胸，啊，他将他所修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通通都得往生，而且阿弥陀佛都会来迎接。那他会得到啊阿弥陀佛平等的待遇。那么这个地方举的例子，譬如禅宗得破参，破参就得禅定，开悟了，不是大彻大悟啊，没有明心见性。啊，这样的人，他要听到净土法门，听到弥陀名号，能够生欢喜心，临终十念也能往生。啊，这禅宗的，另外是教下的，教下呢？读一切大乘经典，你看得解悟者见识啊！我们现在读大乘经典，证悟没有？确实，解悟有了啊！大乘经里面所说的意趣，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！这要靠什么呢？要靠真诚。啊，也就是印祖他老人家常讲的沉浸这两个字，真诚恭敬，没有真诚恭敬心，多一辈子大臣解悟都得不到啊。这个解悟啊，就是开经记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没有沉浸，这个人傲慢好胜啊，贪着名闻利养啊，事事总是以自己为本位啊，心浮气躁啊，这样的人听一辈子他也不会懂得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。别人的事情知不知道没关系，自己要知道啊，我这自己这一生能不能成就，在修学过程当中会不会出问题，这个要小心谨慎啊！首先我们自己晓得自己不是上上根人怎么知道不是上上根人呢？就用沉浸这两个字来做标准，我们没做到啊。真诚恭敬，我们是有，不是没有，没有达到标准啊！我们只有两三分的恭敬心啊，真的是已经不错了。现在这个时代，一分恭敬心没有的人太多太多了，普遍都是啊。啊，为什么佛法在今天衰落到这种程度？啊，不是没有学的，学的人很多啊。啊，在成就上跟上一代比一比，就差很多。 啊，原因在哪里？我们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我们自己的沉浸心比不上上一代的老师。啊，我们的上一代，像黄念祖、啊李老师，我们无法跟他相比啊。再上一代，那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再上一代，地仙老和尚、虚云法师。啊，下莲觉居士，这是在上一代，确实很客观的去观察了，一代不如一代啊。佛法的兴旺啊，是一代比一代好，一代比一代高明，那是兴旺，一代不如一代啊，这是衰退。啊，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，我们也能够理解。我们所说接受的这个基础教育没有上一代好。啊，上一代私塾出身。啊，从小就念过圣贤书，背诵过圣贤书。啊，我这一代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也见过私塾，大概半年吧。啊，半年私塾就改成学校了。啊，私塾的课程就没有了，新编的。这个教科书啊，那个时候叫初级小学啊，教科书两年制的啊，短期初级小学啊，两年制，像农村啊，城里面比较好，城里面的小学六年，乡下的小学两年。啊，就完全不读像这个三字经、千字文这一类的弟子规就不学了，这个课程都没有了。啊，大我四五岁的人，他们都读到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这个过去的基础，那就超越我们很多。啊，小孩五年念很多书啊。啊，这个都是语言不一样啊！啊，这不是家里不教啊，国家的政策变了啊！以后我们长大了，看到这段历史，我们明白了，这一段历史军阀割据，社会动乱。啊，政策摇摆不定。啊，虽然是民国，领导人常常换。啊，我们生在这一代就苦了。那比我们晚的，他们所处的环境，我们都知道，更苦。啊，抗战这个八年，真的是苦不堪言。啊，每一天所想的是逃难。 我们在前面跑，日本人在后面追。啊，距离近的时候，啊，机枪的声音都听得到。啊，所以家里面的老人对小孩的教育就偏重在生活教育了。啊，随时都可以因为战争家破人亡。啊，这个时候的小孩你要能够生存的下去。啊，所以我们从十岁就开始学什么？学煮饭，学洗衣服，学自己照顾自己。啊，没有了家庭，自己还能活得下去。着重在这种教育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代的这个年龄的人，什么都会做啊，那从小学的，你不学不行呐。啊，所以对古书就丢掉了。啊，就说明我们这一代对古籍读得很少。啊，都是以后在工作的多余的时间啊去自己读一点。啊，那么现前的社会都不念了啊，尤其可怕的啊，现在不教了，国家不教了，父母也不教了，现在谁什么人教呢？现在电视在教，网络在教啊，你看多少年轻的孩子迷在网吧里头。啊，大人迷在电视里，谁不看电视？每个人每一天至少都是两三个小时、三四个小时在电视机前面，他在接受教育。啊，电视网吧里叫什么？叫暴力，叫色情，叫杀盗淫妄。这个社会怎么会不乱呢？啊，人认为造作这些是正常的，为什么呢？电视教的，网络教的，正常的，应该这么做法才对。价值观变了，完全改变了。所以学佛天天听经，不会开悟啊。这个不会开悟的原因，是现在人不孝父母。啊，跟古时候不能比啊。啊，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在学校胡小林就是不错，学得很像。那太少了。啊，凡是这些修学稍有成就的人，你细心观察他，他优点在哪里？没有别的，沉静。啊，刘素云所说的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这六个字都是属于沉静。啊，没有沉静心，做不出来。啊，我有很多信息告诉我， 啊，接近我的人，出家在家，没有一个是真正在学佛的。我知道，我不是不知道，这个事情勉强不得了，劝不得了，一定需要自动自发。啊，我怎么能叫人家，哎，你对我恭敬，哪有这种道理？那古时候，您做父母的人对儿女，啊，你总不能说，我是你的爸爸妈妈，你应该孝顺我。啊，他会问我为什么要孝顺？所以孝顺父母，老师教的啊，尊师重道是父母教的啊。哎，老师，我是你的老师，你要尊重，这个话也说不出来啊。父母跟老师双方合作，才把一个人教好啊。现在父母也不教，老师也不教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啊，他要会知道，他是圣人再来的，他不是凡人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遭遇到这个困难，这个困难真不好解决。啊，所以在今天这个困境之下，我们很清楚，很明白。自度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帮不了别人的话，要帮助自己，要成就自己。啊，自己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。啊，什么时候这个地球上的语言成熟了，再来。啊，道家慈航，不迟。佛菩萨度众生，生生世世啊。不会操之过急啊，欲速则不达啊。现在难得我们自己做个好样子给别人看啊，一个人看懂了啊，一个人得度；两个人看懂了，两个人得度啊。说要度多少人，影响多少人，做不到。那不是真的啊，所以都必须要晓得啊。我们这一生真正能影响三个五个就不得了了。你要知道，大魔祖师到中国来，单传了五代呀。就叫一个学生了啊，到慧能第六代，哎，才成就了43个人，空前绝后啊。慧能大师之前没有一个人有这样成就，之后也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这样的成就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古大德很多一生没有传人，这个是缘分，没有传人。没有传人怎么办呢？著书立说啊，用这种方法啊，把自己所学的写成文字流传给后世，也许后世有人遇到了啊，认真去学了，哎，那就成为私塾弟子了啊。这个例子在中国孟子开始的啊。孟子遇不到好老师，非常羡慕孔子，孔子已经过世了，但是孔子的书在啊，整理这些典籍在，他就完全依照孔子的留下来的一些典籍，一门深入啊，尝试熏修，他成功了啊。他的成就超过当年 跟孔子在一起的学生。啊，所以中国后人尊称夫子为至圣，尊称孟子为亚圣。啊，夫子自己亲自教的学生没有一个成亚圣的。啊，这说明了眼前没有好老师跟古人学可以啊。啊，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，就变成古人的弟子，直接承传他的先。啊，学华严，专学清凉大师的塑造，一生锲而不舍，就是清凉的传人，就是清凉的弟子啊。啊，我们学无量寿经，依照无量寿经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谁的弟子啊？阿弥陀的弟子，不是假的。你能把这个经里面的道理参透了，破参就是参透了。啊，得到的是什么？解悟。啊，解悟很好啊，解了之后就真干啊。啊，真干的时候就有真悟出现了。啊，不真干不行啊。啊，这个真干决定是有智慧，有大福德，大智慧。他才能坚持，才能做到。啊，如果没有真正看破放下，做不到。啊，还有名利心，这个东西很危险。啊，到将来什么呢？名利心不断是膨胀，膨胀到最后啊，你就不能控制了。你就被他控制了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谓是高明厚利，你是都动摇了。啊，今天是小的钱你不贪呐、啊，你无所谓。如果今天有个人供养你1000亿，供养你10000亿，你动不动心？内动循环了，你就毁掉了。啊，今天有人去请你做部长，啊，请你去做省长，动不动心，内动循环了。啊，现在人真的不要多。啊，几千万就动心了，你这怎么行呢？啊，如何真的能把名闻利养从内心里面拔掉？这个人叫英雄豪杰。啊，英雄什么意思？别人做不到，他能做到。啊，这些人我们遇到过啊，我们能了解他为什么受不了名利的诱惑。他的修学不错，但是根不深了。啊，为什么根不深呢？他根本那个根是后天培养。啊，不是父母从胎教里头教出来的。啊，后天自己读的这些古书，嗯，知道一点， 传统文化啊，讲的也不错，教的也不错，真的他没有跟，所以挡不住外面的名利的诱惑。我们理解啊，今天找一个从小接受伦理的，没一个找不到，你走遍全世界找不到一个。啊，那么由此就可知，我们就能想到一个人的变数就非常大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啊，必须名利摆在面前，真不动心这个时候才知道啊，没有现前的时候都不知道啊，这在个人来讲，我们的善根福德不够；对大众来讲，这社会大众没有福报，能出一个圣贤，社会福报啊，国家民族的福报啊，啊，众生没有福啊，啊，就不会有这种人出现。不会有佛菩萨出现的啊，所以我们很想来帮助下一代啊，文化的复兴，政法的救助，总的三代以后，那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非常辛苦，要营造啊培养的环境啊，这个也有福报，我们在前面讲的缘分啊，我们真正有心去做，这是第一个缘分有了啊，第二个缘分是客观环境许不许可你啊，这第二个缘分。第三个缘分是财，有没有财力来支持你啊，有没有真正发心来学习的，那个学习的目标要是名闻利养，那就不会有成就了啊。佛门里面呢，出家的真的是为名闻利养出家的很多，大学毕业了他出家了，哎，你要问他为什么出家，真聪明啊，这个行业好啊，名闻利养马上就得到啊，啊，一出家一受戒马上就做了主持了啊，再是能言善道，供养源源不断而来，这个寺庙就盖好了啊，富丽堂皇，清净庄严啊，周边伺候的人很多啊，啊，像皇帝一样啊，啊，他的同学们到他去看都羡慕啊。我见过，我不是没见过啊，看准了这个行业啊，现在是享受，是不是因果逃不了啊，他不知道啊，他只看眼前，没想到后果啊，甚至因果他根本就不相信啊，确实有这些人啊，我这一生当中都经历过 啊，要不是这经教啊，老师指的这条路子，对经教锲而不舍，没有一天离开。啊，那么这些名闻利养在这里诱惑，你才能不动心呐、啊！真难呐、啊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这是幕后这一类往生的人，这类往生要特别重视。啊，这个是净宗无比殊胜的一段经文。啊，下面举的例子，其人不专修净土，如智者永明之类。啊，实在讲，智者跟永明他们都真修。智者大师是以十六观经修行，他往生的时候是用观想念佛往生。啊，永明延寿是持名念佛往生，这两个例子举得不太好。啊，说此论所见更上一层楼了。啊，就可惜就是举的例子不妥当。盖经云：“诸大乘者”，这几句话重要了，其心清净。这些修行大乘的人最后回向往生净土，他能够生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其心清净。啊，这一句是往生必须具备的核心。啊，经论上讲的很多，心净则佛土净，这清净心多重要啊！无论修哪个法门，乃至于什么宗教都不信啊，一个读传统儒家这些书的人，读四书五经的人，能够坚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世间善法了啊，心地清净，临终有人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他要一下相信接受了，必定能生。为什么？这清净心，他临终的一念十念是清净心念的啊，这个决定的是啊。那么修学其他宗教，其他宗教里的有圣人呐、啊，也有贤人呐、啊，不能轻视啊。他们得到清净心，要是知道净宗法门啊，有缘遇到了，他将他自己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，清净心念佛，临终一念十念决定得生，这叫一心三倍啊。啊，要知道一心三倍不是一心下辈啊，这样才真正能够俘获善导大师所说的四徒三辈九品，总在于语言不同啊，这才能讲得通啊。啊，基督徒 有没有可能上品上身？有可能，总在语言不同。啊，阿弥陀佛太伟大了，西方极乐世界太殊胜了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只要修到清净心啊，你仰慕极乐世界，想往生极阿弥陀佛，通通可能啊。阿弥陀佛没有门户之见，阿弥陀佛心包太虚量周沙界，那无逆失误忏悔回心向善都能完成啊，真的啊，孔子所谓的成事不说，随事不见，既往不咎啊，只要你能回头啊，只要你能改过就行了，你就是大善人了啊。中国谚语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了啊，恶人忏悔变成善人，善中之善啊，他往生啊，也有可能上品上身啊，齐心清净。你看，闻圣身法，即生信心。如是智慧蒙利信愿坚固之人啊，听到这个法门能信能解，他有这样的智慧啊，有信有愿，坚固的信心，坚固的愿心，这样的人为智者永名中风诸大佬，放所看人呐！啊，他们能看人，他们能当得起呀！啊，三世心念法师是中风禅师做的，禅宗的大德啊，临终念佛求生净土啊。他对于净土的认知，从这两句话就能证明。啊，弥陀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弥陀。净土即此方，此方即净土。没有彻悟，这个话说不出来。那永明念佛往生，这参禅的啊，肯定是上辈啊，他不会在中下说，既同智者永明中风诸大祖师，又言能位列下辈，那不可能在下辈，也不可能在中辈，那肯定在上辈。是故下师会本啊，下联比如老居士这个会解本，与三辈往生人后，专引唐仪另成一段啊，这一段经文前面说过了，通通是唐仪的，唐仪的本子。就是大宝积经无量寿会啊，大宝积经是个大单元啊，这释迦牟尼 这一次是开了个大单元，这个单元里面讲了20多部经。啊，无量寿经也在这个大单元里讲过一次。啊，我们称它做唐仪。仪表，常言之三辈往生外，另有一个。啊，就慈州法师判为一心三辈者也。啊，此一心三辈，乃别有大人作六啊，超越常可而得往生者。啊，此之作六呢，即一心也。啊，那这一品经里面所说的一念尽心，就是前面十方佛赞品当中一念尽心。啊，一念尽心就是一念尽心。啊，前缘乃至法一念尽心，所有善根智心回向愿生彼国，随愿皆生。啊，阿弥陀佛有这个愿。啊，那么这一类的往生的时候，就是这一愿的成就。啊，经云，乃至获得一念尽心，法一念心，念于彼佛，定生彼国，前后呼应啊，同行一心于一念之持。啊，净宗法门最贵的就是一心一念啊，说此时净土法门之妙体啊，净宗最贵的是一心一念，就是真心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心啊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大乘教里头，佛常讲真心理念，真心没有念头啊。那无念是不是真心呢？无念不是真心，无念是无想的啊。真心无念，但是一切明了。跟无想定完全不一样，无想定他没有念头，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个不一样啊。所以无想定啊，他完全是无明啊。啊，虽然一念不生，他什么都不晓得。啊，佛法禅定不是如此。啊，虽然一念不生呢，他样样清楚。啊，像明镜一样，外面东西照得清楚，一念不生。你要问他，他什么都知道；你不问他，他一个念头都没有。啊，所谓的是般若无知啊，无所不知。啊，诸佛菩萨。视线在这个世间，我们要很细心去体会它。释迦牟尼佛，那当然是这样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，他自己完全把它否定了， 啊，他说他一生没说过一句话。要有人说他讲经，那叫谤佛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为什么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说什么？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没有起心动念的，起心动念是凡夫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能说法49年，说而无数，无数而数，这大乘教常说的。啊，从起心动念上来讲呢，他没说过，真的没说。可从思想上来讲呢，他真的帮助很多人解决了问题，他说了很多，说了很多，等于没说。那个说是什么？现在我们有一点明白了，反应。啊，就像江本博士做水实验一样，水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，是一种反应啊，就是感应。众生有感，它自然就有应，现身是应，说法也是应啊，反应呢，自然的。没有起心动念的啊，这种反应我们现在知道是自信的反应啊，自信里头，这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具足无量智慧，具足无量德能，具足无量相好，所以他什么都能反应啊，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那个应就是反应，妙极了。啊，这说明了释迦牟尼佛一生都在那里做实验。啊，他早就成佛了。梵王经上说得很清楚，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是第8000次了。他来了8000次了。啊，就好像舞台表演一样啊！啊，舞台表演，你要问他，他有没有现象？他有没有说话？他没有现象，也没有说话。为什么？剧本那么演的，他必须要照那个剧演。那剧本叫他讲什么，他就讲什么，完全不是他自己的。那你就晓得，那舞台是表演的，他没有。他没有现象，他也没有说法，说话了。他那个话是谁说的？写剧本的人说的。他动作、表态是也是写剧本的人给他安排的，不是他自己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这个印的是这个印的感应的时候，他不是自己，众生。啊，众生有感，他自然就有因。啊，像做这个水实验一样，啊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懂得人的意思。啊，我看江本博士实验，他是用那个小的小瓶。啊，里面盛水。啊，那个小瓶是个小管子，大概粗细跟我们这只笔差不多，这样粗，长长的，里面装的水。啊，看什么？写个字贴在上面，让他看。啊，看他的反应。啊，他是反应最好的。是爱、感恩、 这两个字的时候，水的反应，这个图案呢，非常之美。啊，意念也是的，不写字，啊，对这个水，对这个水，我爱你，啊，我感谢你，反应都非常漂亮。那翻过来呢，我不喜欢你，我恨你，那个图案呢，就非常难看。啊，这试验证明啊，谁确实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懂得人的意思。啊，谁是矿物啊？哎，居然他具足了五蕴，他有色，啊，就是物质现象，他有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啊，通通具足。啊，那在《还原观》上讲的就很清楚了。啊，《还原观》上讲宇宙的缘起，意念不缺。自心里头，真心里头就变成一个妄心出来。这个妄心是阿赖耶。阿赖耶有三细相。啊，第一个相业相，业相是波动。啊，或者我们讲频率产生这个现象。啊，它在动。动的速度非常快，啊，一秒钟，这个频率达到1600兆次的这个频率的动，啊，动的现象里面呢，就有受想行识。有物质现象，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，转向就是受想行识。啊，所以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同时发生的。啊，这个频率我们称它做自然现象。啊，宇宙就发生了。佛在3000年前把这桩事情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他说人用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的能力非常大。啊，对外能够圆虚空法界。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，啊，就是圆不到自信。为什么？自信是真的，它是妄的。妄能够圆妄，妄圆不了真。这就说明第六意识有极限。啊，现在被科学家证实了。啊，科学家今天真的看到阿赖耶了。啊，也看到宇宙的边际，边际看不到的。啊，我们听到科学家的报告，啊，研究宏观宇宙的，啊，报告里面说，他们用精密的仪器观察宇宙。只能观察到全宇宙10%，还有90%不见了。啊，他这个报告我们一看就知道。啊，那个90%不见了，我们晓得到哪里去了，他不知道。 啊，在佛经上说了，那90%是回归自性了。啊，回归自性为什么看不到呢？因为自性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这三种现象都不是。科学研究要有对象，没有对象他就找不到了。啊，这是宏观宇宙第六意识，向外缘，向内缘呢，只能缘到阿赖耶。啊，现在量子力学确实认到阿赖耶了，看到三细相了。啊，认为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：能量、信息、物质。啊，除这三样东西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花花世界，芸芸众生，佛家讲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就这三样东西变化所作。啊，基本就是三样东西。啊，这三样东西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。啊，能量是业相，信息是转向，啊，或者是阿赖耶的相见分，啊，境界相是物质，是阿赖耶的相分。啊，科学到这到极限了，这佛说的，啊，再就没办法了，啊，现在知道物质现象怎么来的。搞清楚了，物质是心念变现的，心念是物质的基础。那心念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他告诉我们，心念是无中生有，不能说他错。他讲的很有道理，可是要追问，为什么无中会生有？他不知道。啊，还是佛经讲得清楚。啊，可是微观世界的时候还没有到极微之微啊。啊，这么小的一个物质现象里头，它有世界啊。这科学家没发现。啊，微尘里面有世界，世界没有缩小，微尘没放大，世界微尘里面世界跟外面宇宙是一样的。在我们前面读过，普贤菩萨能进去，能入微尘世界。啊，这个科学现在还完全不知道。啊，其小无内也，其大无外呀，无外之外，科学看不到；无内之内，科学不知道。那要怎么样才知道呢？佛说了，为证方知。啊，怎么证呢？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就证得了，它就现前了。啊，只要你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决定见不到它。啊，你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你就见到了。无外之外，无内之内，你全明白了。啊，所以科学家就查这一点，他已经达到在佛法家呢明心见性的边缘，已经到了边缘，那一关没办法突破，那一关要放下。啊，放下就真突破了，放下就叫成佛。啊，大乘教里面所说的 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这经上有一句话叫彻法谛圆，啊，一切万法的根底根源，你才真的明了。啊，这也是哲学跟科学的终极目标。啊，他们想知道的。啊，这一桩事情不能用心思去想，不能用言语来说。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。啊，那么这些科学家他们还是用言语，还是用心思。言语跟心思都不是真的，虚妄的。啊，真心里头没这个东西。啊，所以用心思用言语是决定行不通的。啊，心思言语可以到阿赖耶，可以到宇宙的边缘。啊，那么这就说明这一念净心，一念净心比什么都重要。这是真中之真啊。啊，我们在这上面去努力，去认真修学，我们这一生真的会成就。真的会在一生当中真的大圆满了。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品位你不求高，它自然提升了。啊，如果用清净心，一无所求，往生的时候反而上品上升。啊，一心想求上品上升，可能得到的是上品众生。为什么他有求的那一念是个妄念，他还夹杂着那一妄念在里头，啊，不纯呐，啊，一无所求，啊，只有一念，我要见阿弥陀佛，我要到极乐世界就可以了。啊，决定的生，决定的见。幕后念老师前后呼应，同行一心于一念之止啊！啊，此时净土法门之妙体，下思之慧极，此老之科判。俊其祝福本怀，深显禅经不二啊，大有功于身教。那这是真的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包括一些宗教跟学派，啊，真正能够放得下的人，都达到这个境界。啊，这是真理，不分宗教，不分学派，放下就是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真能放得下。啊，你听到净土法门， 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看看，去见见阿弥陀佛，那一念心就成功。啊，为什么？那一念心跟阿弥陀佛、跟诸佛如来心心相印的一个心的。末后这一段，一心与一念，闻一而识同。啊，一心跟一念在文字上不一样，啊，实际上是一桩事情。一心就是一念，一念就是一心。啊，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。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，这是一念呐、啊。一秒钟有1600兆念头，其中的一念，那一心呐、啊。教心心正觉，言一念者，信心无二心呐、啊，故曰一念，是名一心。啊，一心则清净报土真因也。清净报土是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。啊，十报庄严土的真因。啊，所以《弥陀经》上对这句话是非常重视的，一心不乱。啊，真正念到一心不乱，往生净土不是在下辈，至少也是中辈往生。啊，一心不乱有两种，离一心跟四一心。离一心上辈往生，四一心中辈往生。啊，什么是一心？此地讲了，信心无二之心。啊，无二是什么呢？没有一个妄念。有一个妄念就是二心了，啊，我们平常讲三心二意，三心二意是什么？阿赖耶，啊，阿赖耶、摩那、意识，这叫三心。啊，二意呢？二意就是意识跟摩那，摩那叫一根，第六叫意识，叫二意。六道众生所用的心都叫三心二意。啊，三心二意是妄心，妄心不可靠，它不是真心，妄心会变，真心不会变，所以只有法身菩萨那个心永远不变。为什么？他用真心。啊，华严经原教初度以上都用真心。啊，那个心绝对不会变的。啊，设法界里面全用的是妄心，用的阿赖耶。设法界里面的佛都是用妄心。啊，但是四圣法界用的正。啊，为什么用的正？他是真正佛弟子，完全依照佛的教诲去做。啊，确实正而不邪，觉而不迷，静而不染， 三皈依非常适合于方便有余土。那随时忘性用得正吗？六道用邪了，不正了。啊，见思烦恼把它扰乱了。啊，见烦恼里头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见取见、邪见，这是说你的看法。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，你全看错了。啊，思惑、贪嗔痴慢疑，这是你想错了。为什么？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。啊，五种见惑跟五种思惑完全没有。啊，六道众生以这个是为自己的心啊，心坏了，错了，所以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也。啊，你落在这十个是五种见惑五种思惑，不全是罪吗？啊，无不是业，你在造业，你在造罪。啊，所以他的果报是轮回啊。你造的善业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呢？三善道是不好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你造恶业就更不好，你到三恶道就是不好。啊，所以佛法叫我们修净业，修净业你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你还有个净啊，净也是障碍，所以你只能在十法界啊，在四圣法界。那净是分别啊，那起心动念呢？啊，在四圣法界里面不分别了，分别断掉了，你就升到菩萨了，升到佛。这两个阶层啊，有分别心呢，那在声闻缘觉这两层；没有分别的话，就上面两层啊，菩萨佛啊，菩萨佛没有分别了，佛连分别的习气都没有。菩萨没有分别，有分别的习气啊，佛连分别习气都没有了啊，分别习气没有了就成佛了，但是佛有起心动念，能把起心动念放下，他超越了十法界不见了，他就生一真法界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一真法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没有，但是有什么呢？有起心动念的习气，就是无始无明的习气，这个东西不好断，这个东西没有方法断啊！你不起心不动念，你还有什么方法？有方法就起心动念了，那就往下堕落了。所以这桩事情啊，最后就叫随他去吧，别管他，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，这叫无功用道，此处用不得力了啊，所以它自然慢慢就没有了。要多长的时间呢？ 三大二僧祇劫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十宝庄严土的寿命是三大二僧祇劫，这叫无量寿啊！啊，经上也说，这是有量的无量。但是这个有量的无量跟无量的无量，它是通的。啊，那个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它就入妙觉位了。妙觉位是真无量。啊，妙觉是圆满的回归自性了，真无量了。啊，所以先在十宝图里面是有量的无量，到最后就变成真的无量，那不是假的，它通的。啊，所以生到十宝图就是圆教初住菩萨，我们就可以称他真的无量寿了，不是假的。那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啊，它不是纯真，但是断了之后它就变成纯真啊，它真成无量寿啊。啊，所以或一念净心，发一念心，是一念净心发这一念心是念佛。下面说了，念欲必佛。啊，是用一念净心呢去念阿弥陀佛，定生彼国，这真心呐、啊。这个心念阿弥陀佛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肯定是上品上生啊。所以慈州法师讲的是一心三倍啊，这就能讲得通了，不是通通生下品啊，它可以上品上生，前后呼应，同行一心于一念之时啊，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啊，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更明白了啊。那么这是十宝图真正的因，生极乐世界是这个因，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也是这个因，那是他不修净土的啊。他这个一心一念得到了，他就生一般呢，多半的都是生华藏世界啊，毗卢遮那佛的宝土啊，他到这里去了。二乘地上之大士，这个地上之大士这是别教啊，别教初地，圆教初住啊，一心之不可思议，殊胜功德了，于此可见了 啊， 啊，这是勉励我们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修一心啊，也就是一定要用真心的去处事待人接物，用真心的生活，快乐法喜充满了啊，真心无碍啊。啊，用真诚心来学佛，你才能真正的契入佛境界啊。开经偈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你对如来真实义你能够理解，你能够体会到啊，心里而不真诚体会不到，你体会多少那是你真诚心的纯度，万分真诚你就得万分利益，十分真诚你就得十分利益 啊，那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可以说不断的这个真诚心向上提高啊。那么你对于经教，你遍遍去读，遍遍不一样，体会不一样。啊，这个经念了几十年了，为什么现在才发现这东西？啊，过去读的时候为什么没发现？读的不是不认真啊。啊，过去读了能理解，现在理解不一样啊。那信心明月，这禅宗。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，言语道断，非去来尽。啊，这个四句话，也说得非常好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真的信心，真心。啊，真心去信，不是妄心。妄心是妄心二三的，就落到二三的。啊，二三就是阿赖耶识啊。那不二，不二就不用阿赖耶识了。法相中讲的转识成智，转过来了。啊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。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，转前五识为成所作之，四智叫菩提。啊，这是法相宗啊，转识成智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那就是心性不二。啊，不二信心，确实言语道断。啊，为什么它是真的？真的你没办法想它，你也没办法说它。啊，说不出就是言语道断了，不能用言语，后头心性出灭。不能去想象，你一想就错了。啊，非去来尽，去来尽是三世，三世没有了。啊，不但三世没有了，十方也没有了。三世讲时间，十方讲空间，时间空间没有了。啊，这是真的，这现在科学家知道。啊，知道时间空间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么时间空间这两桩事情在《白法明文论》里头它列入不相应行法。啊，不相应行法有24类。啊，空间是一类，时间是一类。啊，不相应是什么意思？它不跟心法相应。不跟心所法相应，也不跟色法相应。前面是精神现象，后面是物质现象。换一句话说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它跟它不相应。啊，不是这两种，我们就称它为自然现象。啊，所以不相应行法是自然现象，啊，它是个抽象的概念，它没有实体，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，比物质精神还假。非去来尽就是超越时空啊， 就这个意思啊。一表不二之信心啊，即不可思议之一心啊，即信心名里面讲的一心，就是无量寿经讲的一念一心，就这个意思。是故一念尽心，随愿皆生呐。这是一点不假啊，什么时候想生都可以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啊，佛来不来戒淫呢？肯定来戒淫。啊，一念头才一动，阿弥陀佛就知道了。啊，你想来，马上就去戒。这叫生死自在，这叫了生死，生死了了，没有了，生死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又圆中超越啊，优希法师讲的，持名一心不乱者应也，这都从这个弥陀经上说的啊。圆中超是弥陀经的注解啊，持名一心不乱应，得一念啊，得一念者曰行成二为言也。这真正念到一念，此一念之力了，有复活之功，或是烦恼啊，这一念的它的力量能够扶住烦恼啊，临终正念自然现前，往生净土必矣啊，能够把烦恼扶住，这一念之力都在平常练得很熟啊，这个是宗门祖师大德所谓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啊，念头起是什么？是你的习气，你是凡夫啊。如果不起念头，你不是凡人呐、啊。你是佛大菩萨再来，才不会有念头啊。凡夫哪有没念头的呢？所以念头起灭是个正常的事情，不怕。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不觉。不觉得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生，那就不好了。那念头只能够才生，第二个念头呢？第二个念头就是换成阿弥陀佛，换得快，马上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。所以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念呢？有念起来你就念，没念起来的时候可以不念。啊，用它来把念头扶住，不让他继续发作啊，得用这功夫啊。啊，有念的时候压他，扶住；没有念头的时候防止他，让他不发。念佛功夫成熟了，叫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，这个力量扶烦恼。要是一心呢？一心是烦恼化解了。啊，一心的力量就更大了。啊，四一心，它的定力相当于阿罗汉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无明扶住。理一心不乱的时候， 那这是三种烦恼通通断掉了。啊，第一生什么境界？原教初住菩萨境界，跟禅宗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是同一个等级，第一生。啊，那是真的转烦恼为菩提了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在我们真想，他上品上生。啊，那四义心不乱，四义心不乱是中品上生。啊，中辈往生，不在凡尘同居土。凡圣同居处是这个地方所讲的，一念之力俘获，把烦恼俘住未断，这是生同居处啊。所以临终正念就是临终只有佛号，没有杂念啊。临终决定是阿弥陀佛，自然现前，可见的功夫念的熟啊，已经养成习惯了啊。在这个关头上不起杂念，只有阿弥陀佛出现，必定往生净土啊。盖也持名心无散乱者应心也，能得一念呢，那形成之果也啊。这句话我们要记住啊，念佛的人呢、啊，时时刻刻要保持心无散乱啊。如果心里头还很散乱的时候，就知道啊，我们念佛的功夫不得力了啊。功夫不得力，往生就没有把握念了一辈子佛，最后不能往生呢，这种人是大有人在啊。李老师当年才是常常提醒我们啊，台中莲社是他创办的，我认识他老人家，跟他见面，刚好是台中莲社十周年纪念啊。他在那里已经搞了十年了啊，我跟他见面，可是很有成就。台中莲社的莲友有20万人啊。老师常说，我们的莲友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一万个念佛人，这叫莲友。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三五个啊！什么原因？念佛的功夫没有能够把烦恼扶住啊，就是古人所说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啊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啊。啊，这个佛号不能摄心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那佛号的功德就是在摄心呐。啊，这个里头有一个事实，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学佛的人，欲望要大幅度的下降。你的欲望不能减几分呢，你的妄念扶不住。 要能把这些欲望啊降低。欲望要没有了，那就说明你得一心不乱了。欲望没有了，在我们六道里头，欲望没有了的人，生色界天呢，他不生欲界呀。你要晓得，生欲界天呢，欲望没断的，他生欲界。欲望要断掉了，他怎么会生欲界？啊，六道叫三有，啊，就是你有欲界的业，有色界的业，有无色界的业，这叫三有啊。啊，欲界的有没有了？啊，欲界的对欲望没有了，你就决定不生欲界。啊，不到极乐世界去，你到色界天去了。那很高啊，不错了。欲界有六层天，啊，玉皇大帝是第二层。啊，第一层是四王殿，啊，忉利天就是玉皇大帝。再往上去，夜摩天、斗率天、化落天、他化自在天，一层比一层淡薄。啊，所以欲还不能够淡薄，这是我们非常大的障碍。啊，我们现在功夫不得力，这个佛号扶不住烦恼，就是欲望太多。啊，所以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张家大师啊，就是叮咛我放下看破，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啊。他讲的次数太多了啊，常常嘱咐我要看破，要放下。啊，若得一念，在临终时能服诸惑，这个一念功夫并不是很高，说老实话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这什么？这功夫成片，不是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很难，你看是一心不乱，断见思烦恼，你一心不乱破根本无明，这个难啊，真不容易啊。啊，若论呢这个功夫成片呢，那就是善道讲的万修万人去。啊，功夫成片是难的，凡圣同居图就是现在我们学啊前面的这个一段下辈往生。啊，真能去得了啊！临命终时能服诸惑，正念自然现前，定为往生之因呐。这话说得好啊！啊，我们都了知道啊。我们有份呐！啊，我们只要努力呀，能做得到。哎呀，如果真的做不到，我还有个方法，贡献给诸位。美国不是拍了一个2012的电影吗？你每天把它看一遍，你就会放下了。啊，那个电影拍得很逼真的。啊，那么将来的灾难会不会是那个样子？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。那为什么？科学家给我们做报告，地球上有超级的火山，有十几个。啊，大部分在海底，在陆地上有个最著名的，美国西部的黄石公园，这个大家都晓得。啊，科学家做了好多次的报告，我们在网络上都看到。啊，这超级火山，这个火山要爆发，火山口多大呢？长45英里，记住不是公里，是英里。啊，宽呢35英里。如果它要一爆发，美国就完了。啊，美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就完了。它灾害的范围1000公里。火山灰上升20公里，火山灰喷出了20公里，我们国际上的航班飞机只能飞的高度是10公里，就是1万公尺。啊，常坐飞机的人都知道，在火山灰的当中，你说这个多可怕！海底里面这种火山一爆发，引起海啸，那有几百米高啊！啊，有人告诉我会引发600米高的海啸，哪得了啊！啊，这是科学家估计，非洲啊，非洲的北部。好像是靠近西班牙，是这个边界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群岛活火山。啊，这个火山要爆发，美国的东部就没有了。啊，科学家估计，这个火山爆发会引发200-300米的海啸，那么这个海啸扑向欧洲，欧洲就完了。啊，要扑向美国，这大西洋，从非洲的边岸到大西洋，大概8个小时。啊，8个小时，我们将这个海啸减成1/10吧。啊，它要是100米的海啸，那么到美国就变成10米，200米的海啸就是20米。这个海啸扑到美国的东岸，东岸全完了。啊，印尼前年的海啸10米，这一次日本的海啸也是10米。啊，所以你就晓得美国人那个电影，我觉得是预兆啊。那不是娱乐节目啊，不是开玩笑的，冥冥当中给我们的预兆。我们看到这个景观，能不放下吗？能不认真念佛吗？啊，我们这个地区也不安全的。啊，有心细数，菲律宾有火山，印尼 火山更多，到处都有火山啊。这一些火山爆发，很可能引起强大的海啸。啊，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菲律宾的东岸，对我们好一点；要发生在西面呢，西面对面跟香港正对面，麻烦就大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没有这个预感的。啊，这些现象已经发生了。啊，化解劫难只有念佛。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念佛念到一心啊。一心的力量太大了。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啊。啊，真正念到一心现前，清净心现前，就能化解问题。啊，我们居住的地方就能够化解灾难。啊，灾难不能化解，肯定会把它大幅度的减轻。啊，不至于造成严重灾害。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，故本经云：“发一念心，念于彼佛，定生彼国。”这彼国是极乐世界，彼佛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里面的关键就是一念心。啊，或者我们简单的说，一念清净心念佛。啊，这一念里头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这就叫一念清净心。啊，一念清净心就是真心啊。由弥陀要解为十念乃至一念往生，但若临终时亦于此无悔也。啊，要解里面所说的生念一念往生，他是讲临终的时候，与此地讲的不相违背。啊，若于平时能发一念清净心，明其离体，若于一念，则因此一念之力，临终必任能有生念和一念也。这话说得好啊！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平常啊，我们在平常希望呢，我们能够念到一念清净心。啊，灾难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念清净心念阿弥陀佛，祈求佛菩萨慈悲化解，真管用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一念清净心跟佛菩萨通了，管用啊。啊，在这个时候心不清净，还有怀疑，还有侥幸啊，试试看看他灵不灵啊，还有妄念，那个心就不诚了，不诚就不起感应啊，诚则灵，不诚就不灵啊，所以灵与不灵不在佛菩萨，在我们自己啊，自己的心诚呢， 决定灵验啊，决定的有感应。希望我们努力救自己啊，也救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啊，也救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土啊，对自己的成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，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确确实实能往生能成佛啊，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